好，翻嚟第三节啊！嗱，我哋讲闪击战咧，就喺呢个嘅德国嗰条战线嗰度咧，我哋都啊讲咗好一轮啦。咁我哋就 Alex 今呢一节我哋又讲啲新嘢话， 系啊，讲呢个珍珠港、啊， 珍珠港咁啊，珍珠港条战线又拉咗翻去日本嗰边、啊。 套戏有冇睇过啊？ 珍珠港有，我细个嗰阵时睇。 佢咪有个白色嘅飞机嘅， 系 白色嘅飞机掟鱼雷嘅， 系 咁嗰架飞机咪就叫99式蓝载轰炸机啦。 喂，我想问一下喎，嗱，99式即系佢之前就有97啊、98咁啦，系咪？咁佢之后点算咧？100定叫咩咧？ 咪叫零式咯， 零式就咁嚟噶啦。 零式有其中嘅原因 系。 咁唔係100%嘅，咁係呢個原因嘅，其中一個原因嚟嘅，即係照數囉。但係之後叫你個零字又有另一個意思喎，唔鬼記得咗。 零有另一個意思。 係啊。 但係我就成日聽人哋講呢，就零式戰機當時就好無敵嘅。 係因為夠快嘛，嗰時。 嗰時呢就基本上呢啲美國佬或者英國佬或者歐洲佬完全係吹佢唔漲。 因為點解呢，零式係一個好輕嘅機身嚟嘅。 係。 係一個好纖細機身嚟嘅。 係。 但係呢佢係用個白加一个好大匹数个马引擎落去嘅，所以令到佢系速度其实好快 的。个推重比咪好正啊， 系嗰种好正嘅，嗰阵时系无敌嘅，嗰阵时系。 喂，佢用啲咩料咁劲啊？咁轻嗰阵时用咩钛合金啊？ 其实冇啦，嗰阵时个机身系木材嚟嘅咋。 哇，木都夹硬死。 木结构嚟噶。 哇， 咁当然外面系铁皮啦。 系。哇，咁呢个真系可能美国佬都唔知开头。 开头啊， 因为你飞得够快，你都搭唔中佢飞得够快、啊。 所以嗱，讲珍珠港离题少少，佢咪讲珍珠港咪个叫啲主角咪用紧个 P 四十战机嘅。P 十战机，如果你睇嗰啲战斗画面，其实你印象会记得咧，其实呢个 P 十战机系可以挨好多枪嘅。 美国嗰啲系挨得下噶、 哦。呢啲点解？ 装甲够厚咯。 装甲其实佢全金属架构啊嘛。 系。 嗱，你嗰阵时嗱零式战斗机， 嗯， 就得。用翻普通 7.7, 唔知 7.7 定 7.5 口径子弹、嗯、即系普通步枪子弹。 系、 嗯。跟住就配支 20mm 机炮啦咁样。但即机炮考得几十粒子弹嘅啫。 哇，咁少嘅咋。 好少嘅咋。 系。 一排咁几十粒。 喂，但嗰时佢哋好犀利㗎喎，佢哋嗰时系一架机可以扫人哋好多架㗎喎。咁你得几十发子弹咪好准嘅啫。 咁佢机炮几十发啫，但你机枪有几百发嘅。 就系、是、你上次讲嗰啲两边牛仔对射㗎嘛。 两边牛仔机炮机炮有几十射，有机枪有几即机枪即翼嗰度啊。向前射机枪有几百发嘅，每边有几百发嘅。咁个所以咪七点几 mm 机枪打到美军啲 P 四十战机度咪其实冇反应咯， 冇料到咯，其实 冇料到噶。 你真系用翻啲大口径先有得打 啊嘛。系啊，跟住你嗱，跟住之后你 P 四十战机全部都系六支点五口径机枪啊嘛。 系， 咁一枪打落去嗰个机翼度，即刻断咯。就零式战斗机嗰度。 哦，不过都要去到好后期，佢哋先洞悉到佢呢个弱点。我印象中就系其中一个问题就 系 有一次日本仔咧，佢哋咧就唔知点解啦，佢突然间咧嗰架零式战机就故障，就降落咗，然之后佢哋咧就弃咗机， 走咗， 走咗。咁咧就俾美国佬执咗，美国佬执咗之后咧翻去睇，哇，原来你部嘢咁噶，即系佢系冇谂过咧，你部嘢咧个结构系。即系佢以为好劲啦，点知原来个结构就系好轻，好轻原因系唔系真系因为啲金属好劲， 用咩木架构？ 因为用木入面系 木骨嚟。 头先你讲啦，第二个就系发觉咧，佢个转向有问题，佢咧净系可以转死一边嘅，转另外一边咧系好渣嘅，于是佢哋以后屈佢转嗰边。 同埋一样嘢咧，依架机咧，因为其实佢冇乜机器嘢喺入边嘅，即系其实佢机个氹轻咧，咁高速咧，其实佢去到高速嗰时候咧。你要嗰个杆系好重嘅， 其 实你到高速转向，其实依架飞机系好弱嘅，其实系，因为始终你本身个机嘅重量唔够咧，你转弯嘅话就即系个例叫做唔咬地咯，即系好似车咁唔咬地啊， 哇， 会飘啊， 咁呢个就真系好考技术咯， 系啊， 咁佢哋好犀利啲日本机师，佢哋开头啲盟军真系唔觉佢有呢啲咁嘅缺陷噶， 系啊。 咁佢哋真係好 佢靠速度嚟到去优势㗎嘛。 但佢哋啲转弯啲都好靓㗎喎。 係啊。 喎、哦、全部都好正㗎真係。 喂佢马够大嘛。 啊、好咁我哋讲返呢个99式啊。 係啊。 咁呢个99式其实嗰陣时呢个珍珠港我哋可唔可以话喺意义上都叫闪击战呢 係啊同零式孖生啊孖宝兄弟啊。 孖宝兄弟係嘛。喂嗰陣时就真係356大队啦係咪 係啊。 咁嗰陣时就出动到呢个航空母舰咗六隻啦嗰陣时。 六隻好啊好似都加嘅出晒㗎啦其实。 其实係咪佢全个家当出晒 我諗试过三分二㗎啦。 都有三分二噶咯。 系啊，如果真系战斗部队有三分之二嘅打珍珠港噶啦。 哇！ 海军嚟讲就 咁嗰阵时，其实佢最想系咪都系打冧佢嘅航空母舰地？其实嗰阵时佢哋个战术有冇咁周详啊？ 谂住震慑美国佬嘛， 震慑美国佬， 吓美国佬嘛， 系。其实就其实两个都系呢个大洋嘅彼岸嚟嘅， 系啊， 即系嗱，就呢个嘅日本就位处于呢个嘅西太平洋啦， 系， 咁呢个嘅美国就位处于东太平洋，咁但系啱啱喺中间夏威夷 就系珍珠港， 啱啱就喺中间系珍珠港嗰度偷袭佢，咁嗰阵时其实咁样打呢个闪击战，咁有冇傻呢？其实即系如果你咁计嗱，即系你呢个日本远道而去啦， 系啊， 有去冇回嗰种， 仲要兜路啊，拣条好冷门嘅航线过去。 咁系因为冇咁易侦察到？ 系啦， 系嘛？ 系啦，同埋仲要系佢系个攻势，仲要喺翻走个东面打翻西面噶。 我要迂回噶， 迂回噶，将打翻东面，等你以为系啲自己有飞机飞翻过去。 哦，喂，呢个正喎！我想讲咧，依家解放军都系咁噶， 系咩？ 解放军喺台湾嘅东岸度做演习噶嘛？ 哦，系咩？ 佢唔喺台湾嘅西岸做，喺、哦、台湾东岸咧，其实就系即系西岸、东岸夹佢咁样情况，系、哦、啦，都有啲 所以要整个辽宁去绕台一周， 绕台一周，仲要由东至西，西至东咁样绕， 哇， 好鬼衰嘅真系。哇，但系如果咁讲，其实日本仔佢呢个战略，当时呢个闪击战都。其实冒险好大喎， 其实呢个闪击战只用飞机嘅啫， 系啊， 冇地面部队嘅， 完全冇地面部队嘅， 冇有占领，冇有扫场嘅， 系啊， 其实 即基本上系得就得，唔得唔得嘅， 系啊， 冇乜支援嘅咯， 系啊，冇支援噶， 甚至乎成个舰队可以被歼灭嘅， 就系好易嘅咋，你乜你所有飞机打晒之后， 冇弹嘅咯， 冇咯， 系啊， 人会攰嘅，飞机又会有伤害嘅， 最惨嘅冇补给啊嘛， 冇补给噶， 一路都系孤军，一条孤军一路入。 系啊， 哇！其实都系惊愕嚟噶。 你冇兜路啊，兜路又唔够有翻屋企啊。 中间又冇地方去补给，真系。 冇啊， 全部都美国嘅。 系啊，好远嘅。 真系冇嘢补给。 系啊， 哇！正呢、啊這个真系。喂，当时佢六架呢个嘅航母，我冇记错系咪冇沉嘅？ 冇事嘅，全部都 冇事嘅，系损失咗少少机啊，损失咗少少。 如果我记得，好似系损失咗29架嘅，出咗300几架飞机，损失29架。 哇，好犀利，10% 都冇， 系啊， 好劲，300几架。咁佢嗰时佢哋系咪多数都系俯冲轰炸机？定系 其实如果对舰攻击就嗱，应该一定有零式呢、這个，同埋9/9式呢个孖宝上场啦， 系孖宝。 咁啊，零式嘅当然呢个先头部队，梗系截击嘅地方。敌方嘅飞机先啦， 系 睇你瞓紧觉未瞓醒，我打你 嗰阵时截击嘅美军应该都寥寥可数嘅，应该 咩啊？嗰阵时会睇到戏啊，咁得啊，啱啱瞓醒嘅啲人 系啊，都好寥寥可数嘅， 都唔知道佢系有要有日军喺度偷袭佢哋。 诶，讲开嗰阵时咧，嗱，听 Alex 咧讲过咧，就话英国嗰阵时都有发展到啲雷达技术咧，都会摆喺啲港口噶嘛。 系啊， 咁美国喺嗰个情况有冇去到英国咁嘅情况？ 我唔知可唔可信，不过套剧系咁讲嘅，套戏咁讲嘅，啲飞机咧就喺东面飞翻去西面嘅，飞去珍珠港西面打过去嘅，就等你以为系自己有。 哎呀，嗰阵时个雷达冇得识分友军同敌军， 冇啦，点 得而家就得啦， 得啲点嘅啫嘛，同埋分唔到高度啊。 哦，明白，净系知道你大细同 知道方向 远近， 大细都唔系好清楚嘅，其实 啊，嗰阵时嗰个孔径雷达冇嘢咁 渣就嗰阵时一点点嘅咋，蒙查惨嘅啫， 一点点哦， 蒙查惨。 而家啲有埋晒机形成啊，好犀利啊！ 而家啲有晒数据读晒俾你听噶嘛， 系啊， 而家冇噶啦，以前冇嘅，边有啊？以前得个影嘅咋。 哦，哇，咁嗰时嗰个闪击战有冇话其实嗰个胜负关键系在边度咧？ 够快咯， 够快。 最紧要我发现得你够快， 系。 不过其实呢场仗唔系好公平嘅，美国佬未瞓醒， 美国佬未瞓醒，佢就系要趁你未瞓醒打你啫嘛， 未瞓打你系 嘛，佢好似系破晓前攻击佢， 系啊，啱 人最脆弱嘅时候， 系啦， 4点钟嗰时 候，你夜尿都未屙嘅时候打你， 系咯，将近要屙未屙嗰阵时啦，基本上，喂，但系佢好彩喎，嗰阵时个航母舰个成个个部队系出咗去集训啊嘛，太平洋， 系啊。 啱就，其实有 架航母舰出咗去。 有阴谋论呢 Alex 唔知你信唔信，有阴谋论呢就咁讲嘅，就话当时罗斯福其实知嘅，一收到风嘅。 我觉得唔应该。咁 就真系呢特登呢就先调走咗。 呢个系你现代人睇返嗰阵时嘅嗰个情报。 系。 嗰个 个你諗到系咁简即系咁直接啫，但系以前啲情报边有咁快㗎咁准㗎。 系我记得呢我 争几日就争几日㗎啦，冇咁准，你知几日几点你嚟行到我门口啊，点知啊大佬。 系。 即系佢有预警话系会可有可能会搞你嘅。 系。 咁几时几日系唔知嘅。 咁系嗰阵时冇卫星。 咁同埋一样嘢，如果我知你嚟偷袭我嘅，我使乜等你嚟打我啫。 系。 我知喂你嚟偷袭我，我而家就揼你。 系， 咁我一样可以做到宣传嘅效果噶，我唔需要咁样沉痛咁样损失咗个珍珠港， 系， 然后同你宣战啦，冇咁必要啊，我嚟打翻你嘅珍珠港进击嘅部队，我一样可以同你宣战噶， 系，因为你侵略我， 因为你侵略我啊嘛， 我自卫嘅， 我自卫嘅，所以打你我一样可以宣战噶， 即系你又觉得呢个阴谋论应该 唔成立嘅， 会唔会系因为如果唔咁样，国会就唔会咁坚决咁样就去俾个总统去宣战咧？虽然其实总统都有宣战， 我成日都觉得一样嘢，唔好觉得美国佬咁中意打仗啊。 系 美国佬系唔 Q 想理欧洲啲嘢嘅，其实 唔系嗰阵时二战前一定系嘅， 唔想理欧洲嘢噶，欧洲你自己啲咩嗰啲咩皇室嗰啲话嗰啲咁嘅姻亲关系嗰啲咩嗰啲鬼打鬼，其实就唔好搞我，我喺度行联邦行共和制嘅，你唔好你啲咁什么几个帝国咧，自己打嚟打去嘅就唔好搞到我。 系 啊，呢啲姻亲关系啊，边个同边个不和嗰啲咧，就唔 care 关我事嘅。 即系嗰阵时唔同依家大美国主义咁样，即系全球咁样横。 大美国主义都逼出嚟嘅啫，其实 被逼啊，因为个世界冇咗个大佬。 系啊， 所以就局。 你好似嗰阵时罗马共和咁，因为其实个个都想打佢。 系， 但结果佢要搞到佢逐个逐个击破，咪变到佢最大咯。 嗯，嗰时我就冇乜印象，嗰时美金成为咗全球货币未？ 未，嗰时应该英镑先嘅。第二次打完第一次大战，美英国都伤噶啦，其实 系， 所以都美金都好大嘅影响力。 嗰时个货币个情况， 系啊， 因为我咧，我成日喺我印象入面咧，即系军事同政治就系、是，如果嗰时系全球第一大国咧，就会用佢个货币嘅， 系啊， 即系例如英国嗰时全球第一大国，咪用英镑咯， 系啊， 后来佢唔够啦，咁啊细佬上咗场啦。咁美国嘅国力啊、成啊、军力啊冚咗上去之后，就美金啊做啦。 系啊， 咁我就成日觉得人民币就又系想做呢样嘢啦。 咁 当然有牌都未得啦。 你好难嘅，咁你讲真，你嘅经济实力又唔系实质好，你强过二三个好多嘛。 系， 即系你好似以前咁，就系二次大战，美国就永远最强，系强过晒你二三四加埋嘅。 系，咁而家佢嘅军力就一定 强 过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都仲强过。 系啊， 系啦，有一次讲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加埋咁够强。 系啊， 系好犀利。 即系俾人话个世界警察咯。 其实世界贼同世界警察都系佢啦，基本上佢嘅能力完全可以做到。 系啊， 好咁，如果咁讲，佢嗰一场咧，其实就袭击唔到呢个嘅航母舰啦。 系啊， 可唔可以话佢呢个闪击战就系失败咧，或者有缺陷咧？ 其实佢嗰时有三波攻击噶嘛。 系 第一波攻击就炸海军舰队， 嗯， 第二波攻击就炸开始炸佢岛上面嘅啲设施啦。 系 咁，第三波攻击就再深入啲，再炸，继续炸落去。炸得金啲嘅，咁但系因为发现咗两个航母舰唔喺度， 嗯， 佢惊个两个航母舰会翻嚟反击、 嗯， 所以就取消第三波作战。 哦，即系嗰阵时就系因为怕会全军覆没， 系啊，因为俾惊俾人追住嚟打啊， 系， 即系当你最疲劳嗰阵时候， 系，同埋佢都弹尽啦， 弹尽粮珠啦，几乎你又一临要翻屋企啦要。 哦，即系所以嗰因为就系两波攻击， 系啦。 就攞唔到一个致命性嘅打击， 系啊， 系嘛？ 因为唔知航母舰喺边啊嘛， 系 你以前冇预警机睇到人哋喺边噶嘛？ 冇噶，冇预警机噶嗰阵时， 系啊， 即系最多都系久唔久有啲飞机出去侦察就 系啊。 哇，咁样如果我印象我细个睇呢个珍珠港咧， 系啊， 嗰两个主角跟住就即刻就揸机出去咯， 系啊， 揸咗嗰个系有去冇回机嚟噶。 嗯 我印象中，跟住佢最后系落翻去中国附近，都俾人救翻嘅。 同埋嗰个系之后反击 东京大轰炸， 大轰炸噶啦，唔系同一场，即系唔系同一场战役嚟嘅， 唔系同一场战役， 系之后嘅事嚟嘅。 系，即系佢哋系揸战机截击啲日本仔嘅。 系啦， 跟住之后就我记得就其中一个主角 系 就有去冇回嘅印象中 系， 跟住就结果咧。佢个老婆就由另外一个兄弟照顾嘅， share 嘅， 系啊 share 嘅，即系呢个呢个古仔我最记得就系呢一 part share 嘅 ，OK。 喂，咁嗰阵时零零啦，或者系九九战机啦， 系啊， 嗰阵时咁样基本上都所向披靡啦， 系啊， 因为你都冇所有嘅敌机去迎战啦，嗰时都系嘛， 嗰阵时咁未起身 吓。 咁完全屈機嘅，同埋嗰陣時日本仔魚雷係設計得好啲嘅，真係。 係。 因為佢可以做到比較上淺水啲。 淺水啲。 即係你會自己掟個魚雷去呢，佢會沉底然後先慢慢反上嚟㗎嘛。 係。 咁你沉咗落底插咗落去，如果你插咗落水底你咪即係到咗掂到個海床你咪 冇用。 唔 work 囉。 係。 咁但係如果你可以嗰套戏话就改装咗嘅，咁实际我唔知肯唔肯定，但系鱼类嚟讲就日本仔就真系， 即系佢冇食得咁深， 冇食咁深， 变咗就冇咁容易着床， 系啦， 佢哋继续仲用， 系啦， 哦 ，OK， 哇，嗰阵时都即系如果咁样打嘅话咧，珍珠港嗰个嘅即系嗰个力量咧，仲可以保存到嗰个航母舰，就可以后来反击嘅时候就会好好。 其实美国都唔系靠呢个航舰反击噶啦， 系。 中其实系佢靠佢工厂24小时运作嘛。 24小时运作。 是啊。 不停不停咁 样。不停生产战舰飞机坦克。 是。 咁仲有多力士人口啦，佢成亿人口啦，嗰阵时已经。 是。 你日本得个5000万佢成亿。 是。应该系叫 double 系嘛 ?double 啦。 但系嗰个生产力又未必系就系 double 咁少喎。 是啊。 因为佢男人女人细路都可以一起做。 是啊，仲有一样嘢嘛，人哋美国佬资源多过你嘛。 哦，咁啊系， 差好远噶样嘢。 即系无论你讲紧金属啊、铁矿啊，讲紧呢度嘅油啊， 系啊，因为就算你话你话喺中国战区嘅手刮都好啦，但系你个运输其实好困难嘅，咪所有嘢都要过海运翻过去日本，再加工。 就系中国冇油啊嘛，即系油佢哋都系中东入嘅嘛， 所以佢买马来西亚 系， 所以嗰阵时要好急打菲律宾打马来西亚，就因为要抢石油 系。同埋条线都一定要守住啊！ 守住， 守住条线、 啊。咁嗱，佢主要兵工厂日本嘛，咁你所有嘢要经船运翻日本， 运翻日本咯、啊， 再生产翻做船运翻出嚟。 所以嗰阵时佢输咗菲律宾，就注定佢已经系悭悭地嘅咯。 菲律宾其实嗰阵时马哈亚瑟将军就同埋艾森豪，即系美嗰阵时美国总统咧， 系 罗斯福我哋咧就拗佬嚟咁够究竟嘅胆打 系 菲律宾先嘅 系。即系佢哋谂住兜过菲律宾，直打台湾啊，直打去，啊、直打冲绳啊。 系啦， 系。 咁但系最尾，即系你咪马哈瑟就， 系， 即嗰阵时就系撤退咗嘛，喺菲律宾美军， 系， 所以啊，坚决要打菲律宾先， 坚决打菲律宾， 系啦。 其实战略上都正确嘅， 即系 I will be back 啊嘛。 I'll be back， 哇！讲亲呢句啊，通常睇嗰啲咧丧尸戏啊 ，I'll be back 都 back 唔到啊，通常都悭鬼咗啊呢个都。好，咁呢个其实会唔会嗱打完呢一场啦，日本呢场闪击战啦， 系啊， 日本仲有冇再用呢个闪击战咧？例如会唔会喺翻喺中国嗰边战场咧？ 嗱，实力太悬殊啦， 吓、啊， 基本上佢嗱咁梗系啦，你打南京、打上海，一定用轰炸机、普通轰炸机或者。 但嗰阵时大陆都嗰阵时唔系叫大陆啦，嗰阵时国民党嗰阵时佢哋都挨到三个月噶，即系佢死顶顶都用咗三个月顶到落上海，嗰阵时都顶咗三个月。 但系死好多人啊！ 系死人啊！但系顶到啊！ 死过百万人啊！ 有啊，听讲系啊，系啊。 嗰阵时近排有啲片咧流出嚟啊嘛，日本喺日本自己啲宣传片 系， 咁就二战嘅时候咧，佢会自己官方拍好多宣传片，咁啊有啲底片嘅， 系 咁嗰啲剪走嗰啲冇播出嚟，咁啊最近就播翻出嚟， 系 就 cut 到一个。中型轰炸机嘅队上面， 系 咁有啲 camera man 啲记者喺度上面拍啦，因为只有中型轰炸机先坐几人噶嘛， 系 你嘅战斗机副官又记得两个人，你唔可以 揾个揸枪，一个唔会揸机， 揾个就仲要载机之后揸机， 系 你嗰个机枪手唔识揸机， 唔识噶，佢冇手揸机， 唔识揸机，佢唔识摄影，摄影系一个专业嘅嘢嚟噶嘛， 都系啊， 唔系而家你攞部 iPhone 拍噶嘛， 啊咁啊系，嗰阵时仲要爆晒光系。 咁样嗰阵时就影到系一群十几架轰炸机，系有一架中国即系国军嘅飞机飞入去， 系 去打咯。即系你谂下，几十架飞机， 系 十几廿架啦， 系 都仲有一架国军飞机系够胆冲入去。 哇，咁犀利啊！ 系啊， 即系你讲几十架日本 嘅机军嘅机群， 但系竟然有一架中国摄入紧入去， 摄入去 同佢打， 系 哇！都好完。 如果我冇记错，嗰架仲系双翼机嚟嘅。 双翼机 系啊， 哇，好有勇气、啊，我机师真系， 好 劲，好犀利，真系视死如归，真系。所以嗰阵时佢闪击战系咪就系因为咁样挡一挡咧？ 都唔系嘅，其实嗰阵时真系靠人去挡嘅，中国系 吓， 即血肉长城 嘅。血肉长城嘅真系。 你谂下坦克你又唔够。 但系呢样嘢你冇边有坦克嘅，冇乜坦克。 系啊，真系。 但系呢样嘢啊嘛，你挡到即系佢嗰个三月亡华嗰个 士气啦， 士气啊嘛， 士气位啦，真系。 系啊， 同埋应该系俾个国民政府就撤退嘅。 系啊， 去四川嘅。 系去四川嘅，去重庆。 诶，讲开咧，如果咧日本仔嗰阵时咧，嗱，我就听过一个嘢咧，就系话嗰阵时佢哋啲轰炸机啊， 系 就点解搬去四川咧？就四川咧，因为雾多啦， 系啊， 同埋就因为山多啦， 系啊。 咁你变咗就攻击机咧，就嗰啲视野就难睇到地下面目标，系咪真嘅咧？ 有少少咁，少有地形嘅优势嘅， 系。都有呢个优势 啊，有少定优势 嘅，即系呢个我就成日听咯，就唔知道真定假啦。 即系呢个飞虎队啊嘛，我哋有呢个 飞虎队啊， 系啊， 飞虎队，所以就呢个就我就听，同埋嗰阵时啲大学嘅西南联大就所有大学全部去晒嗰度咯， 系啊， 咁啊整到间叫西南联大，咁而家好似都仲系嘅，唔知叫咩重庆定唔知叫咩， 嗰时重庆系陪都嚟噶嘛， 系啊。陪葬都 唔系，陪刀唔系个意思啦，等于 陪刀 陪就唔一定叫陪葬嘅，系咪？ 副刀啊，成我成日谂嘅系咪副刀 ？OK， 好，咁我哋今日就嚟到呢度先啦， 先啦， 好嘛？我哋下集我哋继续更加精彩嘅 topic 啦。好，拜拜。